欢迎每一位网上崇拜的弟兄姐妹朋友，今天是2020年最后一个的主日，即是说呢还有四日就结束今一个的年度。今年是一个绝对不平凡并且是难忘的一年，一场是百年一遇的世纪疫症带来那个全方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冲击。你和我在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当中，其实都是被杀个措手不及。每年都是有很多的传媒杂志都会是拣选一些所谓叫做全年十大新闻。今年我相信都不需要哪个去选了，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同意世界十大新闻的榜首一定是非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莫属。几日之后2021年就会来临，我们又会怎样来到去迎接呢？大约是个半月前，因为有特别的需要，在屋企里面是需要找回一些大概是30年前在香港教会的一些的照片，看回自己当年的照片，比对回现时今日自己那个尊容的时候，都有无限的唏嘘，都不堪再提了。总之就是时间飞逝。另外看回自己两个的儿女那些的照片的时候，当日仍然我是可以将他们是放在膊头中间，是一路的行，一路行街，然后一路的倾偈。但今日两个已经是长大成人，并且有他们自己的事业，有他自己的人生。这些昔日的情景，其实在我自己的脑海当中，就好像昨日一样，昨日发生一样。一路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想，有一个的奇想，这个奇想就是说呢，很希望是有这个的时光隧道可以翻回去当日的时间。我呢就不会贪心的，若果能够可以是翻回去一日的时间，甚至乎可以翻回去一个钟头那个时间，我都心满意足。一个钟头啫，翻返去当时的情景，是让我可以将仔女放在我那个是两个那个肩头上面的时候，重新经历回当日那种温馨的日子，那就好了。但是你和我都知道是不可以也都没可能发生的一件事。人生的短暂是一个的事实，所以热爱生命是绝对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来到活出生命的意义，我们怎样真正去体会生命那个的价值。今天的讲题是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不单止是从摩西这一篇祷告的诗篇里面去认识怎样数算过去的日子，昔日的日子，更重要的就是说有智慧的去数算我们未来的日子。时间是一个最宝贵但是又最难掌握一种的资源。 因为点解呢？因为冇得重复嘅，啊过咗就系过咗噶啦，啊唔能够翻翻转头。啊有一个人，佢去家庭医生嗰度去做每年嘅身体检查，两日之后，佢就收到呢一个嘅医生好紧急嘅电话，叫佢即刻嚟到去医务所见佢。当呢个人去到医务所嘅时候，见到医生，医生就对佢讲：，佢话我有一个坏消息要通知你。啊，呢个人就问：，吓乜嘢坏消息啊？面都青晒。个医生话：，根据个报告，你只系剩得48小时嘅寿命。即是剩下两日的命。啊，这个人听到之后，啊，知道自己只是剩下48小时的命，当然对他来说是晴天霹雳，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但跟着这个医生说，我恐怕有更坏的消息要跟你说。这个人就同呢个医生嚟到去讲啦，喺世界上面仲有咩其他嘅消息比你刚才所话俾我听呢一个嘅消息系更加坏呢？个医生佢咁讲，佢两日之前我睇到报告之后，我尽量去联络你，打电话俾你，但系你太忙啦。一直都冇听电话，两日前即是48小时之前，因为太忙而错过了生命最重要的事情，会不会都是发生在你和我身上呢？每一个人在世上只是能够活一次，每一个人每日都会有24小时，神很公平的。正常的人都会珍惜自己那个生命，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加清楚知道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是领受者，而神是赐予者，他将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余下的生命当中，无论日子是长是短，我哋点样可以活得更加好呢？今日是2020年最后一个主日，其实是好值得我哋嚟去思考。诗篇90篇是摩西教导我哋如何过我哋嘅一生。摩西佢是从三个嘅角度去讲述生命嘅问题。每一个的角度其实都是跟神是有密切的关系。从诗篇90篇我们归纳到有三个的角度。第一个的角度就是说，从神的永恒角度去看人生。开头两节经文就其实好像是诗篇的其他的诗一样，都是呢开始的时候是向神有那个的歌颂，有那种的赞美。在第一和第二节这里，摩西说，我所敬拜的耶和华这一位的神是一位永恒的神，在世界未有之先神已经存在，山同埋地未曾出现，神已经存在。啊，呢一方面咧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事实。而当摩西话：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嗱，居所嘅英文就系 dwelling place。啊，呢一个居所喺呢一度就系比喻到我哋人类， 我们活在这个时间和空间之中，其实就是住在神所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当中。神是我们的居所，我们住在祂的里面，我们得着祂所供应给我们那个物质的需要，包括日用的饮食，以及有那种安全的保障。若果神是永恒的主宰，这样我们的人生就一定要以神作为起点，否则的话，我们就在那个人生里面就出了很多的问题。如果以神作为我们生命的起点的时候，就不是说随我们自己的喜好来到去计划我们的人生了。人类几千年以来都是寻找人生的目的，但是往往这个也都是一直是困扰人的问题。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往往的错误地以自己为这个的起点为开始。我们问一些自我为中心的一些问题，比如我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我才能够是一个成功或者有一个成功的人生，我要怎样运用我的一生，我的人生的目标或者我的梦想是应该朝着哪一个方向来到去走。这些思考其实是好的，这些人生的思考是对我们是有益的，但个问题就是往往我们是太注重自己。当你凡事都是从自己那个本位那个角度来看人生的时候，你就永远没法子是找到人生的目的。你自己不是那个的是创造自己的人，你怎样知道被造那个的目的呢？假如在圣诞节期间，如果我送一份礼物给你，而这份礼物是你从来都没见过从来都没用过的一份新发明的产品的时候，你可能是不知道怎样来到用它，因为只有这件产品的发明者，他透过这个的说明书，或者你上网是寻找这个说明书那个 的讲解来到去看，你才可以知道这件的物件那个的功用。同样的问题，不是问自己我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是神究竟创造我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你和我的出生不是偶然，你和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出生跟着成长生活不是偶然，但我们一定要回去神那里，与神是结连有好的关系，然后才能够领略到自己生命的目的。在摩西对神那个永恒颂赞之后，我们看回经文，跟着他就剖析自己心里面一些的感叹。他说就是在第三至第六节，摩西用一些比喻来到去描述人生岁月的短暂。人生就好像是怎样呢？人生就好像夜晚睡一觉一样，不知不觉当中就过了去，好像南柯一梦。 醒翻嘅时候，原来两手空空。人生又好似地上嘅野草一样，啊，朝头早嘅时候就发芽生长，但系晚黑嘅时候就凋谢枯干。喺神永恒嘅角度嚟到去睇人生，就更加嘅短暂。即使是一千年的时间，原来在神的眼中只不过等于一日。圣经里面记载到全世界最长寿的一个人，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叫做马土撒拉。他有969岁，差点他就接近这个的1000岁。但在神的眼中，其实只不过是啱啱或者等于刚过去的昨日一样。另外在第四节的下半句又讲到，又如夜间的一更。希伯来人呢，他们将夜晚黑呢就分为三更。直至是罗马政府统治的时候先至改为四更。一更就约莫是有四个钟头。这里讲到千年就好像夜间的一更，其实即是说时间快到连你想象那么快都没那么快。原来那就一生的了，那么快。圣经就是这样形容。很多年前是看过一套的电影，这套电影叫做是屋上的琴，屋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 这一套的电影是一套的是音乐剧，曾经也是拿过奥斯卡奖的。里面有一首的主题曲，这一首的主题曲就是讲到呢，当这个的父亲，他是男主角，看到女儿是即将是结婚的时候，他有那种的感受而是唱出来。歌词就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一位的新娘是我当年牵着他小手的小女孩吗？这一位新郎是当年在地上来到玩那个的小男孩吗？我不知道我是几时是变得老了，他们又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一个小女孩是几时是成为一位苗条淑女？一个小男孩又几时成为了一个英俊的帅哥呢？在我脑海里面，其实就好像昨日他们还是小朋友。这首歌呢，就好像我刚讲到之前开始的时候提及我两个仔女一样那种的感觉这样。然后这首歌他说，日出日落，日出日落，一天天的日子觉得飞快，盆里面的小树隔夜就开满了花，对着我来到去吟诗。日出日落，日出日落，一年年的日子就过得飞快，一代接着一代，人生是充满了快乐和眼泪。最后那一句就说，一代接着一代，人生是充满了快乐和眼泪。又真的很真，人生短暂，有快乐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眼泪同埋劳苦受烦。人生系劳苦受烦。Life is full of trouble and sorrow。就好似圣经里面第十节呢度所讲。第十节话，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去，便如飞而去。 呢度里面其实话俾我哋听，我哋普通人嘅岁月其实有限，喺诗人嘅年代，好多时候活到70岁或者80岁之间。我哋今日亦都好似我哋中国人以往咁讲，你估我系70老80咩？又或者咧，就系、是、我哋都听过人生70就古来稀。我哋中国人以前其实70岁已经好叻噶啦，好本事噶啦。但系现代系嗰个嘅医学昌明，人嘅基本需要系得到嗰个嘅照顾，所以平均现在嗰个嘅年龄系去到可以80几岁。你话我平时饮食小心啊，我咧就加上埋咧，好多时候都系食一啲嘅健康食品，咁就俾你有90岁咯。又或者你话我早睡早起，又做埋运动添，就俾够你100岁啦。但系其实无论你系70岁至100岁，你嘅年日都系好有限。求神俾你俾我都系有智慧，知道今日我哋站喺人生嘅边一个阶段，我哋嘅位置系喺边一度，我哋知道人生嗰个嘅短暂，我哋更加知道生命系从神而嚟嘅，我哋唯有翻去神嗰一度，先至知道或者晓得点样嚟到去用我哋嘅生命，我哋先至晓得我哋喺有限嘅时间嘅里边去得着嗰个永恒生命嘅价值。除咗从神嘅永恒嚟到睇人生之外，摩西第二个角度去讲述生命嘅问题，就系、是、第二方面就系话从神嘅愤怒嗰个角度去睇人生，从神的愤怒角度去睇人生，就喺7至12节嘅里边。但系我哋从7至9节，首先嘅第3节嘅经文嚟到睇嘅时候，呢度就讲到系神对系有关神对人嗰种嘅愤怒嘅经历。我哋唔知道摩西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嗰、那个实际嘅背景，唔知道以色列人系边一次有惹神嘅愤怒，而令到摩西系写呢一章嘅诗篇。但系我哋从出埃及记，我哋从呢一个嘅民数记嘅记载嘅里边，特别系我哋啱啱系上完呢一个主日学民数记啊，咁啊呢一个嘅课程，阿梁传道都系俾我哋有好好嘅讲解，即系话以色列人，佢哋虽然多次多方嘅系蒙神嘅恩典，蒙神嘅拯救，但系却系一而再、再而三嘅悖逆神、得罪神，一遇到困难就发怨言，神到树叶都落埋，埋怨神点解带佢哋出埃及，甚至乎佢哋唔想神系继续嘅带领佢哋。我哋俗语叫做一副系反面不认人嗰个嘅嘴脸。嗱，从以色列民，我哋想到自己，我哋似乎都系一班好容易反面不认人嘅人。神一样曾经系多次多方嘅嚟到施恩嘅俾我哋，带我哋走过好多嘅难处，但系当我哋再一次嘅遇上一啲困难嘅时候，又或者嗰个嘅难处系比我哋想象之中似乎大一啲嘅时候，又或者我哋觉得神嘅帮助比我哋嘅期望系迟咗一啲嘅时候，我哋就好似呢一啲叛逆嘅以色列人一样，我哋系发怨言，埋怨神嘅罪行就通通就出晒嚟啦。 我们一样是经常是惹神的愤怒。十一节话，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除非人是晓得是回转去敬畏神，服在在他的权柄之下，否则因着人的偏行己路，人是没有办法来到逃脱神的愤怒。所以在第十三节里面，摩西就求神来到是怜悯他所拣选的百姓。但是怎样才能够是获得神的怜悯去解决人的问题呢？在正篇的九十篇的里面，其实有一节，有一节就是第十二节，我觉得是非常突出的。他在这节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指教的意思就好像是大人教小朋友那样，捉住他的手来到去数算自己的日子。其实摩西他的意思就不是真的叫我们去计下自己今日几多岁，不是这个的意思。摩西的意思就是说呢， 是在十二节里面就讲到，其实人原来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很愚昧的，我们不懂得去怎样善用人生，去爱惜光阴，热爱我们的生命。当懂得去数算日子的时候，就能够有智慧的用我们的时间。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去认识神，去敬畏神。人生很短暂，在这个短暂人生当中，最愚蠢的就是忘记了神，最愚蠢的事就是故意不理会神，偏行自己那一条的路。在第十二节，很多英文圣经就有翻译成是这样，他说 To live wisely and well， 或者是 To use wisely all the time we have。 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的来到安排我们的日子，我们接下来的岁月，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来到去怎样用。从神的永恒角度看人生，从神的愤怒角度去看人生，最后来到第三点，就是说从神的心意角度来到去看人生。就在第十七节，在第十七节当中，其实讲到摩西去求神建立他所做的事。当我们所做的事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手所做的工，神就会建立。最近是在 Netflix 去我相信是最多人看的一套戏呢，就是那套戏的名字叫做《后翼弃兵》，叫做是 The Queen's Gambit。 我大概在个半月之前呢就看了。这个故事是非常的励志，讲到一个是幼年时候是一个孤儿的一个女仔，她在孤儿院的时候无意中就看到一个清洁工，她是自己和自己来到捉这个象棋，而因为这样就引发了她的兴趣。虽然在那个年代当中呢是没有女仔是捉象棋的，但最后她凭着自己的天分，凭着自己的奋斗努力，克服了很多的困难，一关 一关的闯过，最后他是击败了当时的苏联冠军，而一跃而成为世界的冠军。虽然他有很大的成就，会得着世人那种的称赞羡慕，但这些其实都是短暂，是没有永恒价值的。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摩西多次提到人生的短暂，而在最后这一节第十七节更加的提醒所有神的儿女，我们而应该在这个的短暂的年日当中，我们多作主工，我们投资在永恒的价值当中。弟兄姊妹，你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有哪一些是有永恒的价值的呢？是能够是存留到永远的呢？传福音，在工作岗位上见证神，遵守神的教训，在教会当中忠心的侍奉，用神的说话来到教导儿女等等，这一些都是有永恒的价值。结束的时候，有个故事是讲到一个的男士，这个的男士有一晚他是沿住这个的河边来到回家。当时的这个的环境周围都 是非常的黑暗。在那个的黑暗当中，他突然间碰到一些的物件，碰到这些物件的时候，跟着他就跌了在地下。在地下当中，他发现了原来地下有一袋东西，这一袋东西他看一看的时候，原来整袋都是石头来的。跟着他就拎起这一袋的石头，然后就一路行，一路在那个袋里面拿出这些石头，一块一块的来到去飞出去这个的河边的里面，这条河的里面。咁佢亦都呢好享受嗰个嘅飞出去嘅时候嗰个石头呢就跌喺水面嗰种清脆嘅声音，砰一声。咁冇几耐呢一个嘅係男士就返到屋企嘅里面啦。返到屋企，然后呢入到去厨房，放低咗呢一个嘅袋，开着呢一个嘅灯。佢开灯嘅时候，他发觉在袋里面就剩下两粒的石仔。但他看清楚呢，原来这两粒不是石仔来的，是钻石来的。但是当他看到的时候，就剩下两粒。其他那些的钻石他已经全部是飞晒落去那条河的里面。好像这位男士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留意，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是何等的珍贵，直至醒觉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太迟了。神今日给我们每一刻，每一个钟头，每一日，每一年，都是珍贵的，都是价值连城的。时间就是宝石，我们要珍惜每一刻，我们有智慧的来到去使用。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感谢你赐下时间，你也都赐下生命给我们每一个人。但求主教导、引导、帮助我们，我们晓得好好的来到去走过每一日，我们做一个是时间的好管家。新的一年 2021年即将来临的时候，都愿圣灵帮助我们去常存一个敬畏你的心，去愿意来到以时间去寻求你，去认识你，去跟随你，去侍奉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得着一个智慧的心，同埋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生。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在年终的时候，我们都有数不尽的感恩，就让我们首先来到去唱一首回应诗歌，一首颂赞的诗歌，献给我们天上的主。